你好，渣工回收系统了解一下。 渣工回收系统？ 本系统以渣工的回忆值为计量单位，我们的员工在工作中一般是通过自我奉献与牺牲培养渣工的依赖性，一步步让渣工离不开。 身败名裂算多少后悔值？跌落神坛算多少后悔值？求而不得又算多少后悔值？ 池先生，请专注任务。 据说人在死的一瞬间，后悔的情绪会达到峰值。 回忆值不是这样理解的。 六老师。 啊？ 这是给你的，今后要麻烦你了，多多指教。 来之不易的好感值被池小池随意地兑了一张烟花卡，并且不用在任务对象身上，而是给了系统。这样任性嚣张且不断在犯规边缘试探的宿主，系统从未见过。 嘘，不要说话，用心体会。 体会什么？ 体会氪金玩家吊打渣男的快感。 小程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当初是你把我掰弯的。 我可以把你掰弯，但我不能让你变硬呀。 契约者2396成员所产生的伤值为零。 我没病。 人怎么都不爱听使话呢？ 是你，是你，你就是我养的一条狗，是我的奴隶。 原本给你选的是精神科，但你偏偏要蹲骨科。 契约者3399沈长青，积累伤值为零。 我的脚，我的脚，我小时候那么帮你照顾你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。 你个喜欢搞正太养成的变态。 积累伤值为零。 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宋楚阳，你想对我做什么？ 别怕，毕竟每个人的终点都是火葬场。 伤值为零。向来循规蹈矩的061在池小池的带领下慢慢变成他犯规的帮凶，打擦边球，开后门。属性白切黑的池小池在虐渣方面简直天赋异禀。 或许他们还活在宿主身体的某个角落，或许还有一次重来的机会。我带他们重活是要做他们不敢做或者暂时没有想到要去做的事情，不是让他们把要受的苦再受一遍。 这次等回忆值满了后，我会直接把你抽离这具躯体。我想看看后续，没了你，他们是会就此死去，还是…… 我没问题。完成10个世界，我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了。 所以，你的心愿是要回去原来的世界？ 当然。因为除了我，没人再给他扫墓了。那你想回到原来的世界吗？ 想。 为什么想回去？做系统不好？ 因为我欠一个人一场约会。 但是主神不会允许任何人离开这里，把系统的秘密带出去。在他眼里，任务者和系统只是齿轮，是电池，是能量源，他们需要做的只有服从。 1198号，池小池，你还是第一个敢挑战规则的人。 楼影就是一个你无法拒绝的理由，你会甘心情愿地留在某个世界里。 想让我产生留恋，从而选择留在某个世界里，薅我羊毛。定位 AI 总基站。 Target acquired。 发射，给我炸了它！ 警告！警告！安全系统被突破。 买卖，过来。 还有人在这站着呢，光亲他不亲我，有没有良心啊？去吧，做你想做的事情。 我想做的事情可能并不那么好，也不一定正确。 做吧， 不怕是堕落。 你如果认为这是堕落，我就和你一起下落。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 你真傻。 那你愿意做楼先生的先生吗？